各位，上次嗰个甲乙丙丁跌埋心水要投靠上泉，为佢出死力啊！上泉通过同佢哋四个人一段交谈，大概清楚各人嘅本事能力啦。于是佢就笑笑口问：你哋四个行走江湖多年，做正式大恶人去做世界捞钱财，手上自不然要使用各类防身进攻大小武器嘅，未知你哋使用过何种武器呢？大哥甲中明就笑笑讲啦，唔怕同常老板讲啊，又唔怕失礼啦。我哋讲到实话，我哋虽然做土匪恶人多年，从来未使用过嗰啲正式军佬用过嘅武器，我哋未有过手枪啊等等嘅嘢。成日用嘅手枪呢係假嘢嚟㗎咋，先壮自己胆又起靠客作用。我哋力嚟靠假枪嚟搵食。有陣时一个人手拎住假手榴弹，嘿，一下就会吓到一大堆人，好少人敢反抗嘅。我哋长期嘅打杀盘命生涯，真正武器手上只有锋利嘅刀同铁棍，仲有身上暗藏住斧头啊尖利嘅铁器。真枪无论长短都因为贵过头，我哋买唔起啊。嗱，光阴如流水，快速到得人惊，转眼三个月就嚟到啦。嗰边远无人到个深山内，天眼睇见有五个冇骑马嘅人喺度奔跑，快到啊好似野兽咁。嗰五个人嘅飞快速度超过所有嘅野生狗。咁厉害嘅，所到之处居然吓到山中嘅一群恶狼急急逃命去远方，要避之则吉。天眼又睇见五个人跑得最快嘅人呢，属年纪最大。呢个人除咗上身衣服露出遍布结实嘅肌肉，边饮山坑水笑嚟对众人讲啦：我哋饮够咗山水，休息半个时辰，再跑五座山头。几日后又见另一处深山内从来冇人到嘅地带，突然听到铃声炮掌声响，时快时慢。内行人听出呢种响声唔系炮掌，而系军火武器。枪声响嗰阵，四围又有回音。远处望见有无数古木参天嘅大树，而家大树上好多鸟巢，虽然熟离得好远，但系唔少嘅雀呢，毕竟已经受到惊吓，自然要用两只眼盯住嗰个响声嘅出处。嗰啲人原来系老板上传带住四个特别伙计甲乙丙丁兄弟四人喺度练习枪法，所以带嚟一阵阵枪声大作。呢人练习范围是远离百步之内和百步之外不等。忽然又见众人坐低休息了，这里是山野原始森林地带。现在听见大哥甲中明就开口讲先，请问常老板，古人成日说百步穿杨，未知是什么回事呢？上传就说了，那是指射箭的本事，你百步远尖小锋利的箭嘴要射中穿过杨柳树其中一小片的树叶。嘴快快的四弟中丁就问了，八步穿杨那简直是神箭啊，请问常老板，现在要讲科学嘛，手枪代替射箭得不得啊？上前就说，当然得了。那我想请常老板试用手枪八步穿杨，看看打不打得中。这句话就变成众人都叫好。在众人请求之下，上传卒之答应，试下看打不打中。高兴的众手下甲乙丙丁立即急急在一百步远的地方拿石块护住，三边摆设好，只露出一片小杨柳树叶。就在这时，上传拿枪在手，再大步向后退，已经等于百步之外的了。只见他右手动作快速，拔枪就打，啪一声枪响， 好奇心切的甲乙丙丁兄弟四个噔噔声跑上前，停脚后八隻眼一齐睇，四把口齐声咁啊一声，原来手枪子弹果然打中穿个杨柳小树叶。哇，八隻手掌啊齐齐拍啊，哎呀常老板犀利啊，好犀利啊。惊讶的众人不停咁赞叹，常老板就开始逐样教甲乙丙丁练习手枪，话要分别用八个动作先练最重要的基本功。呢一班人马喺深山练飞毛腿、加拳脚、上下打斗之后，好快又见太阳西移啦。上传喺三袋度攞出陀标睇咗下，对众人话：好，今日训练结束，听日再练。当回程路过小溪河嗰阵，大哥甲钟明大概因为余兴未息啊，顺手执起受小溪水不断冲刷嘅一嚿鹅卵石，对住常老板就笑笑问啦：呢嚿石抛高喺空中，打唔打中啊？嗱，上传就话：打中啊未必，但可以试下嘅。众人听咗都表示高兴，愿睇一试。好快，双方都明白，讲声准备。上传已经握枪在手，成半侧身，等于做好准备啦。忽然见有两个人同时大声叫：一、二、三之后，就即刻将鹅卵石从手上用足力抛起，快速升到高高。而家所有人可以见到鹅卵石喺上空直冲之时，又喺度慢慢翻关斗，唔停咁转换角度。当鹅卵石唔再上升，就快落落嚟嗰阵，突然耳仔度听见叭一声枪响，觉得鹅卵石仔喺空中即时开咗花，正话一粒完好嘅鹅卵石。而家变成好多散开嘅碎石仔，纷纷跌落小溪河水嗰阵时，变成落水有沙沙声响。哇！众人睇到眼都定晒，惊讶兼拍手，仲有不住咁赞口啊！事后冇几耐，又有人笑眯眯咁提出啦：我哋常老板枪法实在犀利啊！睇嚟我哋再练习30年都未必追得上。不过。陈老板，如果将空中好多飞过嘅雀仔一枪一只打几只落嚟，咁就更加过瘾啦！大家话好唔好啊？众人就即时话：好啊，好啊，啱啊，啱啊，好啊！常老板就笑笑啦，哼，雀仔冇罪嘅，可怜可爱，唔好乱咁打。咁样嘅深山苦练日子有功啊！甲乙丙丁四个伙计技能大有进步。有日贺城东鸿大酒店又见有人办大喜事而请客众多，原来请客人是大商家尚存，出席宴会人数看来不在少数目啊。席上首要宾客有贺城好多富商、知名人士，有副乡长、警察局长，在座仲有张雷大保长人等，加上有名的几位律师、多位银行家和众助手们都到席。为了庆贺所有买卖交易圆满成功，买入的皆因不贵而叫好，卖出的亦内心知道是个好价钱，所以有道理值得庆贺。现在的银行家就笑着说了：我们的钱银货如轮转，利息满意。在座的几名律师自己想，办这种事情等于做见证签名，手续简单，收入可观，实在值得饮多几杯发财喜庆酒啊。上传老板的高兴呢，是将原来买入的900亩土地现在只是卖出300亩，已经足够偿还银行所有欠款和利息。出席宴会的商界朋友纷纷举杯祝贺常老兄，你有惊人的眼光，合该发财，大胆买入是命好加眼光独到，真是点都估不到常老板事前会计算得咁准确，两国签订保证没有战火的和平会长达20年咁耐， 所以土地价钱短短时光连续涨价几倍，完全不足为奇啊。嗱，呢间系最好嘅高等食府，所有江南嘅宾客呢均衣冠楚楚。本次宴客格外高尚，为饮酒贵人助兴设有六名美艳娇，加上仲有其他一班吹鼓手伴奏，青春年少齐全歌女等人早已到场。佢哋能弹会奏，更识唱，人人全身上下呢着住华贵金衣裳，眼前显出至高无上，各类搭配红黑有白，青女加黄，分明十分均匀又好样。左右加正面上下睇，人人青春貌美，果然系本国女儿香。斜侧睇更有曲线身材，凹凸够分明有大细，花容月貌般之女人，两只天生艳丽微笑眼，经过浓淡高明化妆变出更潇湘，一律现出瓜子笑脸风流相，靓面兼有唇红齿白小口，咁嘅模样注定将男人魂魄勾。一经过目，十个男人有九个要吸住走，众多宾客就咕咕声吞口水，免得向外流。为何要先细声后讲话呢？佳恩成身上下都避晒，而有同讲一句话，你我有眼见啦，是家花远不及艳野花。一排夜花香，野花香，首府轻巧名贵乐器如普琵琶，为何半遮面？如此家姐般会更高贵值钱，想尽办法变好样，先有妖艳样，然后有勾魂相，奏乐响，半点珠唇启动开口样，娇声娇气分几段唱，如果佛祖爷要动春心，请快啲进入歌舞场啊。嗱，闲话休提，请听女人之声啊。听闻隔开而耕田，斜倚蓬窗夜未眠，欲望心上人不见，忧如春梦作云烟。曾记当初喜会面，今留恩爱在眼前，共品香茶老妖仙，数载之情非薄浅，谁知两愿问苍天，鸳鸯何日又相见，问三更时雨未收，孤灯寒夜人坚守，但是夜夜长守候，问君何日相拖手，古来好花香不久，青春未得把君留，莫恋他乡残花柳， 离情洒泪，恨怎有？ 而家句句凄声低调过后，所有宾客都有人好听，永远唔会惹人愁。但古往今来，言中多语，自会各尽所能，望各取所需。而家又见身高有一只金牙嘅大宝掌张雷，耳听眼望女人花到达人神之程度，满面春风靠两眼盯住，咪放过入迷之人啊！好似朦朦胧胧，睇样此君大概要第一个先入花丛。就喺呢阵时，宴席主人大老板上传笑眯眯咁，手拎酒杯嚟到，要敬张大宝掌。宝掌终于眼快，嗱嗱声起身，及时碰上客人酒杯，及时应酬，未失礼之人就立即装出好感激咁样，听声知笑系零舍唔同嘅。 哎呀，在下多谢上老板嘅重金厚宴招待，下官无以回报啊！ 啊，大宝掌何出此言啊？我哋商家佬要依靠官方各条线路嘅事情多咯。小弟最近有件事，想请大宝掌加快出面帮助噃。 咁太好啦，下官最愿为常老板效劳，请讲系乜嘢事情？ 上传就收回笑容，正式咁话啦。小弟有四个好朋友，想同佢一齐去北国做啲生意，佢想得到几份出国证，未知点办，请指引。 哦， 大宝掌眉头一皱，习惯先眯埋眼，再哼出鼻音。 佢哋几位仁兄有冇良民证啊？ 哦，本来有嘅，听佢哋讲已经丢失咗，冇法子揾翻。张大宝掌就咬咬牙，最后攞手拍心口讲啦。大宝掌张雷习惯快速闭目思索，连续三次呢个之后，终于变成急答啦。